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小说展播，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小福子让那个军官给打发回来了，二强子对女儿回来没有什么表示，他回来就多添了个吃饭的。可是看着两个儿子那么欢喜，他也不能不承认家里应当有个女的。给大家做做饭，洗洗衣裳，他不便于说什么。哎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吧。小福子长得不难看，虽然原先很瘦，可是自从跟了那个军官以后很长了些肉，个子也高了点，圆脸，眉眼长得很匀挑，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，可是结结实实的并不难看。上嘴唇很短，无论是要生气还是要笑，就先张开了嘴唇，露出那些很白而整齐的牙来。那个军官就是特别爱他的这些牙，露出这些牙，他显出一些呆傻没主意的样子，同时也仿佛有点娇憨。这点神奇使他正如一切家里很穷而不难看的姑娘像花草似的，只要稍微有点香气或者颜色，就被人挑到市上去卖掉。虎妞一向是不搭理院子里的人们，可是把小福子看成了朋友。第一，小福子是长得有点模样；第二，是还有件花洋布的长袍；第三，是虎妞呢，以为他既嫁过军官，总得算见过了世面，所以肯和他来往。妇女们不容易交朋友，可是要交往就很快，没有几天他们两个已经成了密友。虎妞爱吃零食，每逢弄点瓜子之类的东西，总把小福子喊过来，一边说笑一边吃着。在说笑之中，小福子愚傻地露出白牙，告诉好多虎妞所没听过的事。随着那个军官，他并没有享福，可是军官高了兴，也带他吃回饭馆看看戏，所以呢，他很有些事情说，说出来叫虎妞羡慕。虎妞把小福子看成个最可爱、最可羡慕，也最值得嫉妒的人。听完了那些个，再看看自己的模样、年岁跟丈夫，她觉得这一辈子太委屈啊。她没有过青春，而将来也没有什么希望。现在呢，祥子又是那么个死砖头似的一块东西，越不满意祥子，她就越爱小福子。小福子虽然是那么穷那么可怜，可是在虎妞的眼里是个享过福见过阵似的，就是马上死了也不冤。在他看，小福子就足代表女人们所应有的享受。小福子的困苦虎妞好像没有看见，小福子什么也没有带回来。无论爸爸是怎么样的不要强吧，他可是得顾着两个兄弟，他哪儿去弄钱给他们预备饭呢？ 二强子喝醉有了主意了。他说，你要是真心疼你的兄弟啊，你就有法挣钱养活他们。都指着我，我成天去给人家当牲口，我得先吃饱，我能空着肚子跑吗？啊，叫我一个跟头摔死，你看着可乐是怎么着？你闲着也是闲着，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？看看醉猫似的爸爸，看看自己，看看两个饿得像老鼠似的弟弟，小福子只剩下了哭。眼泪感动不了父亲，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，他得拿出更实在的来。为叫弟弟们吃饱，他得卖了自己的肉。搂着小弟弟，他的眼泪落在他的头发上。弟弟说，姐姐，我饿，我饿。姐姐，姐姐是块肉，得给弟弟吃。虎妞不但不安慰小福子，反倒愿意帮他的忙。虎妞愿意拿出点资本，叫他打扮整齐，挣了钱再还给他。虎妞还愿意借给他地方，因为他自己的屋子太脏，而虎妞的呢，多少有个样子，况且是两间，大家都有个转身的地方。祥子白天既不会回来，虎妞乐得的帮朋友，而且可以多看些，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，想做也做不到的事。每次小福子用房间，虎妞提出个条件，得给他两毛钱。朋友是朋友，事情是事情，为小福子的事儿，他得把屋子收拾得好好的，既需劳作也得多花些钱。难道置买簸箕条数什么的不得花钱吗？两毛钱绝不算多，因为彼此是朋友，所以才能这样见情面。小福子露出些牙来，眼泪流在肚子里。这些个事，祥子什么也不知道。到了六月，大杂院里在白天简直没什么人声。孩子们抓枣，提着破筐去拾些所能拾到的东西。到了九点，毒花花的太阳已经要把他们的兽脊背晒裂，只好拿回来所拾得的东西，吃些大人所能给他们的食物。然后大一点的，要是能找到世界上最小的资本，便去连买带拾，凑点冰壶去卖。假若找不到这点资本，就结伴出城到护城河里去洗澡，顺手在车站上偷几块煤，或者是呢，逮些蜻蜓寄鸟卖给那些个富贵人家的小孩。那小点的不敢往远处跑，都在门外有树的地方拾蛔虫、挖金刚什么的玩。孩子都出去，男人也都出去，妇女们都赤了背在屋子里，谁也不肯出来，不是怕难看，而是因为院子里的地已经晒得烫脚。一直到太阳快落了，男人跟孩子们才陆续的回来。这时候院子里头有了墙影和一些凉风，而屋里圈着一天的热气，像个火笼。大家呢都在院子里坐着，等着妇女们做饭。这个时候院子里是非常的热闹，好像是个没有货物的集市。大家都受了一天的热，红着眼珠子，没有好脾气，肚子又饿， 更是个个的急赤白脸，一句话不对路，有的就要打孩子，有的就要打老婆，即使打不起来也骂个痛快。就这么着闹哄，一直到大家都吃过饭，小孩有的躺在院子里就睡着了，有的到街上去撒欢。大人们吃饱了以后呢，脾气和平了许多，爱说话的才三五成团说起一天的辛苦，那吃不上饭的，当以无处去当，卖以无处去卖，即使有东西可当或卖，因为天已经黑上来了。男的不管屋子里怎么样的热，一头扎在炕上，一声不出，也许大声的叫骂；女的含着泪向大家去通融，不定碰多少钉子才借到一张20枚的破纸票子。攥着这张宝贝票子，他出去弄点杂货面来，勾一锅粥给大家吃。虎妞与小福子不在这个生活秩序中，虎妞有了孕，哎，这回是真的。祥子清早就出去，他总得到8-9点钟才起来。怀孕不宜多运动，是传统的错谬信仰。虎妞既相信这个，而且要借此表示出一些身份，大家都得早早的起来操作，唯有她可以安详自在的，爱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。到了晚上，他拿个小板凳到街门外在有风的地方坐着，一直到院子里的人差不多都睡了才进来。他不屑于和大家闲谈。小福子也起得晚，可是他另有理由，他怕院子里那些男人们斜着眼看他，所以等他们都走近才敢出屋门。白天他不是找虎妞来，便是出去走走，因为他的广告就是他自己。晚上为了躲着院子里的人们的注目，他又出去在街上转，约摸着大家都躺下了，他才偷偷地溜进来。在男人里，祥子与二强子是例外。祥子怕进这个大院，更怕往屋里走，院里众人的穷说使他心里闹得慌，他愿意找个清静的地方独自地坐着。屋里呢，他越来越觉得虎妞像个母老虎啊。小屋子里是那么热憋气，再添上那么个老虎，他一进去就仿佛要出不来气儿。前些日子他没法不早回来，为是省得虎妞吵嚷着跟他闹。近来有小福子作伴，他不怎么管束他了，他就晚回来一些。二强子呢，近来几乎不大回家来了，他知道女儿的营业，没脸进那个街门，但是他没有办法阻拦他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养活着儿女们，他只好不再回来，作为眼不见心不烦。有时候他恨女儿，假若小福子是个男的，哎，保管不用这样出丑，既是个女胎，哎，干嘛投到他这儿来呢？有时候他可怜女儿，女儿是卖身养着两个弟弟，恨吧疼吧他没办法。感到他喝了酒而手里没有了钱，他不恨了也不可怜了，他回来跟他要钱。在这种时候，他看女儿是个会挣钱的东西，他是做爸爸的，跟他要钱是名正言顺。这时候他也想起体面来， 大家不是轻看小胡子吗？他的爸爸也没饶了他呀，他逼着他拿钱，而且骂骂咧咧的，似乎是骂给大家听。二强子没错，是小胡子天生的不要脸。他吵，小胡子连大气儿也不出，倒是虎妞一半骂一半劝，把他对付走，自然他手里得多少拿去点钱。这种钱只许他再去喝酒，因为他要是清醒着看见这些钱，他就会跳河或者上吊。6月15那天，天热得发了狂，太阳刚一出来，地上已经像下了火，一些似云非云、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，使人们觉得憋气，一点风也没有。祥子在院子里看了看这么热的天，打算去拉碗，就是过下午4点再出去，假若挣不上钱的话，他可以一直拉到天亮。夜间嘛，无论怎么样也比白天好受点。虎妞催着他出去，怕他在家里碍事，万一小福子拉了个客人呢。他说，哎，你当在家里就好受呢，屋子里一到晌午连墙都是烫的。祥子一时没出，喝了瓢凉水走了出去。街上的柳树就像病了似的，叶子挂着层灰土，在树枝上打着卷儿，无精打采地低垂着。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，干巴巴地发着些白光。便道上尘土飞起老高，跟天上的灰气连接起来，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，烫着行人的脸。处处干燥，处处烫手，处处憋闷，整个的老城像烧透的砖窑，使人喘不出气。狗趴在地上吐出红舌头，罗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，小贩们不敢吆喝，柏油路化开了，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子也好像要被晒化了。街上异常的清静，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，也懒得去张罗买卖，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，支起车棚子坐在车上打盹儿；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，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，而来到街上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。那些拉着买卖的，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，也居然甘于丢脸，不敢再跑，只是低着头慢慢地走。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，不管是刚拉了几步，见井就奔过去，赶不上新打上来的水，就和骡马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。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沙，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。连祥子都有些胆怯了，拉着空车走了几步，他觉出由脸到脚都被热气包围着，连手背上都流了汗。可是见了座他还想拉，以为跑起来，哎，也许倒能有点风。他拉上个买卖，把车拉起来，他才知道天气的厉害，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。一跑就喘不过气来，而且嘴唇发焦，明知心里不渴，也见水就想喝。不跑呢，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跟脊背都要晒裂。好歹的拉到了个地方，他的裤罐全裹在身上，拿起芭蕉扇扇扇没用， 风是热的。他已经不知道喝了几气儿凉水，可是又跑到茶馆去，两壶热茶喝下去，他心里安静了些。茶由嘴里进去，汗马上由身上出来，好像身上是空膛的，不会再储藏一点水分，他不敢再动换了。坐了好久，他心中腻烦，既不敢出去，又没事可做，他觉得天气就好像诚心跟他过不去。不，他不能服软，他拉车不止一天了，夏天呢，这也不是头一遭，他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泡一天。想出去，哎，可是腿真懒得动啊，身上非常的软，好像洗澡没洗痛快那样，汗虽出了不少，而心里还不畅快。又坐了会儿，他再也坐不住了，反正坐着也是出汗，不如啊，爽性出去试试。一出来，他才知道自己的错误，太阳是更毒了，没有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儿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，空中、屋顶上、墙壁上、地上都白亮亮的，白里透着点红，由上至下整个的像一面极大的火镜，每一条光都像火镜的焦点，晒的东西要发火。在这个白光里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，每一个声响都难听，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。街上仿佛已没了人，道路好像忽然加宽了许多，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，白花花的叫人害怕。祥子不知怎么是好了，低着头拉着车极慢地往前走，没有主意，没有目的，昏昏沉沉的，身上挂着一层黏汗，发着馊臭的味儿。走了会儿，脚心跟鞋袜粘在一块儿，好像踩着块湿泥，非常的难过。本来不想再喝水，可是见了井啊，不由得又过去灌了一气，不为解渴，似乎专为享受井水那点凉气儿。由口腔到胃里忽然凉了一下，身上的毛孔猛地一收缩，打个冷战，非常的舒服。喝完他连连的打嗝，水要往上漾。走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他始终懒得张了买卖。一直到了正午，他还觉不出饿来，想去照例嘛吃点什么，可是看见东西就恶心，胃里差不多装满了各样的水，有时候里边轻轻的响着，像骡马似的，喝完水肚子里咣咣咣的响动。拿冬天与夏天相比，祥子总以为冬天更可怕，他没想到过夏天也这么难受。在城里过了不止一个夏天了，他不记得有这么热过，是天气比往年热呢，还是自己的身体虚呢？哎呀，这么一想，他忽然的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，心里仿佛凉了一下。自己的身体，对呀，自己的身体不行了，他害了怕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他没法赶走虎妞，他将要变成二强子，变成那回遇见的那个高个子，变成小马的祖父，心想，哎，祥子完了。正在午后一点的时候，他又拉上个买卖。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，又赶上这一夏天里最热的一天。可是他决定去跑一趟。他不管太阳下是怎么样的热了， 假若拉完了这一趟而并不怎么样呢，那就证明自己的身子并没有坏。设若拉不下来这个买卖呢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个跟头栽死在那发着火的地上也好啊。刚走了几步，他觉到一点凉风，就像是在极热的屋里由门缝进了一点凉气儿似的。他不敢相信自己，看看路旁边的柳树枝子，哎，的确是微微的动了两下。街上突然加多了人，铺户中的人都争着往外跑，攥着个芭蕉扇遮着头四下来找，哎，有凉风了，有凉风了，哎，凉风下来了，哎，大家几乎要跳起来嚷着。路旁边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，瞧，哎，柳条动喽，老天爷呀，多赏点凉风吧。可还是热，心里呢镇定多了。凉风即使是一点点儿，给了人们许多希望。几阵凉风过去，阳光不那么强了，一阵亮一阵稍暗，仿佛有片飞沙在上面浮动似的。风忽然的大起来，那半天没有动作的柳树枝儿像猛地得到什么可喜的事儿，飘洒地摇摆着。一阵风过去，天暗起来，灰尘全飞到半空中，尘土落下一些，北边的天边见了末世的乌云。祥子身上没了汗，向北边看了一眼，把车停住，上了雨布。他知道夏天的雨是说来就来，不容功夫的。刚上好了雨布，又是一阵风，呵，那黑云滚着似的就上来了。南边的半个天响晴白日，北边的半个天乌云如墨，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，一切都惊慌失措。车夫急着上雨布，铺户忙着收幌子，小贩们慌手忙脚地收拾摊子，行路的加紧地往前跑。又一阵风，风过去，街上的幌子、小摊儿与行人仿佛都被风卷了走，全不见了，只剩下柳树枝儿随着风狂舞。云彩还没有铺满了天，地上已经是很黑了，极亮极热的晌午忽然变成了黑夜似的。风带着雨心儿，像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，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。北边远处一个红闪，像把黑云掀开一块，露出一大片血似的。风是小了，可是力索有劲儿，使人颤抖。一阵这样的风过去，一切都不知怎么好似的，连柳树都惊异不定地等着点什么。又一个闪，正在头上，白亮亮的雨点儿紧跟着就落下来了，极硬地砸起许多尘土，大雨点子砸在祥子的背上，他哆嗦了两下。雨点停了，黑云铺匀了满天，又是一阵风，比以前的更厉害了。柳树枝儿横着飞，尘土往四下了走，雨是往下落，土风雨混在一处，连成一片，竖着横着都灰茫茫冷飕飕，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，辨不清哪个是树，哪是地，哪是云，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。风过去了，只剩下直的雨道，扯天扯地的就下开了，看不清一条条的，只是那么一片一阵。地上呢射起了无数的箭头，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。几分钟的功夫，天地已经分不出来了，空中的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小说展播，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这场暴雨下的是真叫吓人。祥子的衣服早已经湿透，全身没有一点干松的地方。隔着草帽，他的头发已经全湿了。地上的水过了脚面，已经很难迈步。上边的雨直砸着他的头与背，横扫着他的脸，裹着他的裆。他不能抬头，不能睁眼，不能呼吸，不能迈步。他像是站在水里，不知道哪是路，不知道前后左右都有什么，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的浇。他什么也不知道，只觉乎着心里有点热气儿，耳旁边有一片雨声。他要把车放下，但是不知道放在哪儿好。想跑，水裹住他的腿，他就那么半死半活的低着头，一步一步的往前曳。坐车的仿佛死在车上，一声不出的任着车夫在水里挣命。雨小了点，祥子微微的直了直脊背。先生，避避再走吧，快走快走，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坐车的跺着脚喊。祥子真想硬把车放下，去找个地方避一避。可是看看身上已经全往下流水，他知道一站住就会哆嗦成一团儿。他咬上了牙，趟着水不管高低深浅的跑起来。刚跑出不远，天黑了一阵，紧跟着一亮，雨又迷住了他的眼。拉到了，坐车的连一个铜子儿也没多给。祥子没说什么，他已经顾不过命来了。祥子一气儿跑回了家，抱着火烤了一阵。他哆嗦的像风雨中的树叶。虎妞给他冲了碗姜汤水，他抱着碗一口气喝完。喝完他钻了被窝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，似睡非睡的，耳朵里刷刷的一片雨声。到四点多钟，西边的云缝露出了阳光，把带着雨水的树叶照成了一片金绿。东边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虹，两头插在黑云彩里，桥背顶着一块青天。虹不久消散了，天上已经没有一块黑云彩。洗过了的蓝空与洗过了的一切，像由黑暗里刚生出来一个新的清亮的美丽的世界。连大杂院里的水坑上也来了几个各色的蜻蜓。可是除了孩子们赤着脚追逐着那些蜻蜓，杂院里的人们并顾不得欣赏这雨后的晴天。小福子屋的后檐墙坍了一块，姐儿三个忙着把炕席接起来堵住窟窿。院墙塌了好几处，大家没工夫去管，只顾了收拾自己的屋里。有的台阶太矮，水呢已经灌到屋里，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簸箕破碗往外淘水。 有的倒了山墙没法去填堵，有的屋顶漏得像个喷壶，把东西全淋湿了，忙着往外搬运，放在炉子旁边去烤，或者是撂在窗台上去晒。在正下雨的时候，大家躲在那随时可以瘫倒而把他们活埋了的屋子里，把命交给了老天。雨后他们算计着收拾着那些损失，虽然大雨过去，一斤粮食也许落一个半个铜子儿，可是他们的损失不是这个所能补偿的。他们花着房钱，可是永远没有人来修补房子，除非摊得没法再住人了，才来一两个泥水匠用些素泥碎砖稀松的堵砌上，预备着再摊。房钱交不上，全家便被撵出去，而且扣了东西。房子破，房子可以砸死人，没人管。他们那点钱只能租这样的房子，破危险，都活该。最大的损失是被雨水击病了，他们连孩子带大人都一天到晚在街上找生意，而夏天的暴雨随时能浇在他们的头上。他们都是卖力气挣钱，老是一身热汗，而北方的暴雨是那么急那么凉，有时候夹着核头大的冰雹子，冰凉的雨点儿打在那张着的汗毛眼儿上，至少叫他们躺在炕上发一两天烧。孩子病了没钱买药，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跟高粱，可是也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。大人们病了就更不得了了，雨后诗人们吟咏着河珠与霜红，穷人家大人病了便会全家挨了饿。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者是小偷，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。嗨，大人病了，儿女们做贼做娼也比饿着强。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，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。其实雨并不公道，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。祥子病了，大杂院里的病人并不止于他一个。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两夜，虎妞着了慌，到娘娘庙他求了个神方，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三味草药，给他灌下去。他的确睁开了眼看了看，可是待了一会儿又睡着了，嘴里叽叽咕咕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虎妞这才想起去请大夫，扎了两针吃了剂药，他清醒过来，一睁眼就问，还下雨吗？第二剂药煎好了，祥子不肯吃，既心疼钱又恨自己这样的不济，居然会被一场雨给疾病了。他不肯喝那碗苦汁子，为证明他用不着吃药，他想马上穿起衣裳就下地。可是刚一坐起来，他的头像有块大石头坠着，脖子一软，眼前冒了金花，他又倒下了。什么也无需说了，他接过碗来把药吞了下去。他躺了十天，越躺着是越起急，有时候他趴在枕头上有泪无声地哭着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去挣钱，那么一切的花费就都得由虎妞往外垫。 多怎把他的钱垫完，多怎便全仗着他的一辆车了。凭虎妞的爱吃爱花，他供给不起，况且他还有了孕呢。越起不来是越爱胡思乱想，越想就越愁得慌，病呢也就越不容易好。刚顾过命来，他就问虎妞：“车呢？”“哎呀，放心吧，另给丁四拉着呢。”“啊？”祥子不放心他的车，唯恐被丁四或者是任何人给拉坏了。可是自己既不能下地，当然得拎出去，还能闲着吗？他心里计算，自己拉嘛，每天好歹一背了，哎，总有个五六毛钱的进项。房钱、煤米柴炭、灯油茶水，还先别算添衣裳，也就将就够两个人用的，还得处处的节省，不能像虎妞那样满不在乎。现在每天只进一毛钱的车租，得干赔剩四五毛，还不算吃药。假若病老是不好，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不能怪二强子喝酒，不怪那些苦朋友们胡作非为，拉车这条路是死路，不管你怎么卖力气要强，你可就别成家，别生病，别出一点岔。哼，他想起来自己的头一辆车，自己攒下那点钱又招惹谁了？不因为生病，也不是未成家，就那么无情无理的丢了。好也不行，是歹也不行啊，这条路上只有死亡，而且说不定哪时就来到，嘿，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想到这儿，由忧愁改为颓废，嗨，起不来就躺着啊，反正是那么回事。他什么也不想了，静静地躺着。不久，他又忍不下去了，想马上起来，不行，还得去苦奔。道路是死的，人心是活的。在入棺材以前，总是不断地希望着。可是他站不起来，只好无聊的、乞怜的，要向虎妞说几句话。哎，我说那辆车不吉祥，真不吉祥。嘿，养你的病吧，老说车车迷。他没再说什么。对了，自己是车迷，自从一拉车，他就相信车是一切。可是，唉，病刚轻了点儿，他下了地，对着镜子看了看，哎呀，他不认得镜子里的人了，满脸胡子拉碴，太阳跟腮帮子都瘪进去了，眼是两个深坑，那块疤上有好多皱纹。屋里非常的热闷，他不敢到院子里去，一来呢是腿软得像没了骨头，二来是怕被别人看见他。不但在这个院子里，就是东西城各车口上，谁不知道祥子是头顶头的棒小伙子？祥子不能就是这样的病鬼，他不肯出去。在屋里又憋闷得慌，他恨不能一口吃撞起来，好出去拉车。可是病是毁人的，他的来去全由着他自己。歇了有一个月，他不管病完全好了没有，就拉上车，把帽子戴得极低，为的是叫人认不出来他，他可以缓着劲儿跑。祥子与快是分不开的，他不能大模大样的慢慢的蹭，叫人家看不起。身子本来没有好力了，又摊着多拉几号， 好补上病中的亏空。拉了几天，病又回来了，这回添上了痢疾。他急得抽自己的嘴巴，没用，肚皮似乎已经挨着了腰，还泻。好容易痢疾止住了，他的腿连蹲下再起来都费劲儿，甭说想去跑一阵了。他又歇了一个月。他知道虎妞手里的钱，哎，大概快垫完了。到8月15，他决定出车。这回要是再病了，他起了事，他就去跳河。在他第一次病中，小福子时常过来看看。祥子的嘴一向干不过虎妞，而心里又是那么憋闷，所以有时候就跟小福子说几句。好，这个招翻了虎妞。祥子不在家，小福子是好朋友；祥子在家，小福子是按照虎妞的想法来吊棒子，不要脸。他力逼着小福子还上欠着他的钱，还说从此以后不准再进来。这样，小福子失去了招待客人的地方，而自己的屋里又是那么破烂，炕席堵着后檐墙，他无可如何，只得到转运公司去报名，就是给暗娼介绍生意的地方。可是转运公司并不需要他这样的货，人家是介绍所谓女学生与大家闺秀的，门路高，用钱大，不要他这样的平凡人物。哎呀，他没了办法，想去下窑子。既然没有本钱，不能混自己的买卖，当然得押给班里。但是这样办，就完全失去自由。谁照应着两个弟弟呢？死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事，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。他不怕死，可是也不想死，因为他要做些比死更勇敢更伟大的事。他要看着两个弟弟都能挣上钱再死，也就放心了。自己嘛，早晚是一死，但须死一个而救活了俩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路可走啊，贱卖。肯进他那间小屋的当然是不肯出大价钱。好吧，谁来也好吧，给个钱就行啊。这样倒省了医生跟纸粉，来找他的并不敢希望他打扮得怎么够格局，他们是按钱数取乐，他的年纪很轻，已经是个便宜了。虎妞的身子已经不大方便，连上街买趟东西都怕有些失散。而祥子一走就是一天，小福子又不肯过来，他寂寞的像个被拴在屋里的狗。越寂寞是越恨，他以为小福子的减价出售是故意的气他，他才不能吃这个瘪子呢。坐在外间屋，敞开门，他等着。有人往小福子屋里走，他就扯着嗓子说闲话，叫他们难堪，也叫小福子吃不住。小福子的客人少了，他高了兴。小福子知道这么下去，全院子里的人慢慢的就都会响应虎妞，而把自己撵出去。他只是害怕，不敢生气。落到他这步天地的人，知道把事实放在气跟眼泪的前边。他带着小弟弟过来，给虎妞下了一跪。 什么也没说，可是神色也带出来了。这一跪要还不行的话，他自己不怕死，谁可也别想活着。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，最伟大的忍辱是预备反抗。这一下子虎妞倒没了主意，怎么想啊怎么不是味儿，可是带着那么个大肚子，他不敢去打架，武的既拿不出来，只好给自己下个台阶儿。他是逗着小福子玩呢，谁想弄假成真呢？小福子的心眼太死啊。这么样解释开了，他们又成了好朋友，他照旧给小福子维持一切。自打中秋出车，祥子是处处的加了谨慎。两场病叫他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铁打的，多挣钱的雄心并没有完全忘掉，可是屡次的打击使他清楚了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。好汉到时候非咬牙不可，但咬上牙也会吐了血。痢疾虽然已经好了，他的肚子可时时的还疼一阵，有时候腿脚正好溜开了，想试着步加点速度，肚子里绳脚似的一拧，他缓了步，甚至于忽然收住脚，低着头缩着肚子强忍一会儿。独自拉座还好办，赶上拉帮车的时候，他猛不丁的收住步，使大家莫名其妙，而他自己非常的难堪。自己才20多岁呀，已经这么闹笑话，赶到30-40岁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呢？这么一想，他轰的一下子冒了汗。为自己的身体，他很愿意再去拉包车，到底是一工活，有个缓气儿的时候，跑的时候要快，可是休息的功夫也长，总比拉散座清闲。他可也准知道虎妞绝对不会放手他，成了家就没有了自由，而虎妞又是特别的厉害，他认了备孕。半年来的由秋而冬，他就那么一半对付一半挣扎，不敢大意也不敢偷懒，心中憋憋闷闷的，低着头苦奔。低着头，他不敢再像原先那么愣头葱似的，什么也不在乎。至于挣钱，他还是比一般的车夫多挣着些，除非他的肚子正绞着疼，他总不肯空放走一个买卖，该拉就拉。他始终没有染上恶习，什么故意的崩大件，什么中途倒车，什么死等好座，他都没有学会。这样他多受了累，可是天天准进钱。他不取巧，所以呢也就没有危险。可是钱进得太少，并不能剩下，左手进来右手出去，一天一个干净，他连攒钱都想也不敢想了。他知道怎么省着，虎妞可会花钱呢。虎妞的月子是转过年2月初的，自从一入冬，她的怀已经显了形，而且爱故意的往外舔着，好显出自己的重要。看着自己的肚子，他简直是连炕也懒得下，做菜做饭呢全托付给小福子，那些剩汤辣水的就得叫小福子拿去给弟弟们吃，这个就费了许多。饭菜而外，他还得吃零食，肚子越显形，他就觉得越需要多吃好东西，不能亏着嘴。他不但随时的买0-7-8岁的，而且嘱咐祥子每天给他带回点子来。 祥子挣多少他花多少，他的要求随着祥子的钱涨落。祥子不能说什么，他病的时候花了虎妞的钱，那么一还一报啊，他当然也得给他花。祥子稍微紧一紧手，他马上就会生病。怀孕就是害九个多月的病，你懂得什么你？他说的也是真话。到过新年的时候，虎妞的主意就更多了。他自己动不了窝，就派小福子一趟八趟的去买东西。他恨自己出不去，又疼爱自己而不肯出去，不出去又憋闷得慌，所以只好呢多买些东西来，看着还舒服点。他口口声声不是为他自己买，而是心疼祥子。你苦奔了一年还不吃一口呢，自从病后你就没十足的壮起来，到年底下还不吃，等饿得像个瘪臭虫啊。祥子不便辩驳，他也不会辩驳，既只把东西做好，虎妞一吃就是两三大碗，吃完了又没有运动，他撑得慌，抱着肚子一定说是犯了胎气。过了年，他无论如何也不准祥子在晚间出去，他不定哪个时候就生养，他害怕。这时候他才想起自己的实在岁数来，虽然还不肯明说，可是再也不对他讲我只比你大一点儿。他这么闹慌，祥子迷了头。生命的延续不过是生儿养女，祥子心里不由得有点喜欢。即使一点儿也不需要一个小孩，可是那个将来到自己身上最简单而最玄妙的爸爸两个字，使铁心的人也得要闭上眼想一想，这个字总是动心的。祥子笨手笨脚的，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好处和可自傲的地方，一想到这个奇妙的字，他忽然觉出自己的尊贵，仿佛没有什么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有个小孩，生命便不会是个空的。同时他想对虎妞尽自己所能的去供给，去伺候。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，即使他很讨厌，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有一百成的功劳。不过无论他有多么大的功劳，他的闹腾劲儿可也真没法受。他一会儿一个主意，见神见鬼的乱哄，而祥子呢必须出去挣钱，需要休息。即使钱可以乱花，他总得安安顿顿的睡一夜呀，好到明天再去苦夜呀。虎妞不准他晚上出去，也不准他好好的睡觉，他是一点主意也没有啊，成天家晕晕乎乎的，不知道怎么才好。有时候欣喜，有时候着急，有时候烦闷，有时候为欣喜而又要惭愧，有时候为着急而又要自慰，有时候为烦闷而又要欣喜。感情在他心中绕着圆圈，哎呀，把个最简单的人闹得不知道东西南北了。有一回他竟把座拉过了地方，忘了人家顾到哪儿了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